第33集，伊瑟拉之怒。随着白鹿神的陨落，玛法里奥惊呼一声，单膝跪倒在地，不停地摇头。 我辜负了他，辜负了我的尊师，当他最需要我的时候。 玛法里奥，这是怎么了？ 牺牲的这位白鹿神叫马洛恩，是古老的森林之灵，他是玛法里奥的恩师塞纳留斯的父亲。 哦，原来如此。 而伟大的绿龙名为伊斯拉的守护者是森林之王塞纳留斯的母亲。 我们矮人一直都以为是艾卢恩生下了森林的主人。 我辜负了他。克拉苏斯大师，你告诉我伊斯拉是我尊师的母亲，这让我深感惊讶。不过我早就知道马罗恩和尊师的关系，塞纳留斯在教导我的时候就告诉过我，他是白色母鹿的后裔，而塞纳留斯就像是我的父亲。当我看到阿克蒙德对马洛恩所做的一切，我只想将这恶魔捏成碎屑。 我理解你的心情，你将阿克蒙德赶出了战场，这绝不是轻易能够做到的，这为我们争取到了时间。 我们败了，对不对？ 恐怕是这样。我们已经将全部力量都投入到了战斗中，而恶魔仍然强大无比。我曾经相信，曾经以为，我冒险要扭转时间的走向，尽管受到了无数的警告，但我还是做了我能做的所有事，而得到的结果却只是一场又一场的劫难和失败。 我不明白。 你是需要明白，除非巨龙到来，而且是马上到来，否则我们必败无疑。就算我们不败在燃烧军团的锋刃之下，他们背后还有一股更黑暗更古老的力量要将我们吞噬，甚至连恐怖的萨格拉斯也受到这股力量的操纵。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你能感受到他们污秽的存在？你知道他们希望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子？他们 怎么了？肯定是阿克蒙德攻击了我们。布洛克斯，去找罗宁，快！ 克拉苏斯倒在地上，其他人只能惊恐地看着他的四肢变成了石头。玛法里奥感觉自己的肢体也在发生变异，他的心中清楚，很快自己也会遭到和克拉苏斯一样的厄运。但布洛克斯现在的状态比玛法里奥好不了多少，阿克蒙德可能是受了伤，但很明显正是他向这几个重要人物施展了这道邪恶的法术。他很清楚，只要杀死克拉苏斯和他的同伴，就能够除掉燃烧军团的一大块心病。这一次就连加洛德也遭到了同样的打击。就在他们的肺开始石化，失去呼吸能力，挤走了体内最后一点空气的时候，他们在脑海中突然听到了一个女性的声音。这个声音同时给他们带来了安慰和力量。 不必害怕，慢慢呼吸。 克拉苏斯、玛法里奥、布洛克斯和加洛德同时心怀感激地吸进了新的空气。与此同时，他们身边刮起了疾风，巨大的阴影覆盖了他们的头顶。天空被巨大的龙群遮蔽，那是红龙、绿龙和青铜龙。阿莱克斯塔萨和伊斯拉率领着他们，两位巨龙女王的巨幅翅膀要比他们身边的同族宽几倍。龙群凝聚成为一体，扑向燃烧军团，而恶魔们还在和地上的敌人缠斗不休。 他来了，他们来了！ 加洛德，让号角吹响，用最响亮、最悠长的号声为巨龙指路。今天的胜利仍然属于我们。 加洛德跳上离他最近的夜刃豹，飞驰而去。他刚刚消失在远方，巨龙就已经开始了攻击。一排红色巨龙张开大口，喷吐出赤红烈火，火焰扫过燃烧军团的前沿，数百个恶魔在眨眼间化为灰烬。青铜龙飞临在恶魔阵列上方， 所过之处，大队恶魔武士开始反向移动。这些恶魔的时间被青铜龙反转，但他们身后的同类却还在冲锋。混乱在恶魔军阵中爆发，阿克蒙德的爪牙们相互冲撞，造成了大量伤害。一头青铜龙突然从天空中跌落，身体扭曲的完全无法辨认。艾瑞达术士和恐惧魔王们要遏制巨龙的破坏性攻击，但他们的法术很快也陷入了混乱，他们开始相互残杀。伊斯拉来到了他们头顶上方，翡翠女王紧闭着的幻梦双眼将噩梦插进了这些施法者的脑髓。因为操纵魔法的关系，这些恶魔本来就更容易受到精神力量的影响，现在术士们看到彼此的时候，只会以为对方是势不两立的死敌。战场顿时发生了变化，艾瑞达术士大肆屠杀着同类，而恐惧魔王则兴奋地加入到了这场杀戮之中。恶魔们深陷在绿龙创造出的白日梦魇中，无情地劈砍着自己的同类，就连阿克蒙德也无法将他们从这个致命的错误中唤醒。在激烈的战场以外，阿莱克斯塔萨降落到了克拉苏斯面前，克拉苏斯和他的同伴正在等待着这位女王，伊瑟拉也过来了。而令熟悉他的人所感到震惊的是，这位守护者竟然睁开了眼睛，他的目光牢牢地盯在战场上那一幕恐怖的情景中。雄壮的白鹿变成了被血泊淹没的尸体，伊瑟拉那双美丽的翡翠眼眸闪烁起晶莹的泪光，马洛恩永远地走了。伊瑟拉仰天长啸，不是狂暴的困惑，而是一阵极其哀悯的痛哭。他向马洛恩飞去，重新杀到那里的恶魔立刻变成了他发泄怒火的对象。伊瑟拉咬碎了几个恶魔，用爪子将另一些恶魔打烂，又挥起双翼将剩下的恶魔全部甩上高空。再没有可以借以释放哀痛的敌人之后，伊瑟拉降落在马洛恩身边，将自己的下颌枕在马洛恩破碎的头上。巨大的翡翠身躯不住地颤抖，无论是谁都能看出他正在暗自啜泣。 我们知道我们来迟了，但没想到会这样迟。 梦境女士，森林之王塞纳留斯他还活着，白鹿神正是为了救他而牺牲了自己。 这些恶魔，他们将要承受无尽的噩梦，直到他们的心脏爆裂。我要让他们遇到他们的恶魔，要让他们彻底发疯，让他们的脑海中只有死亡。然后，我要让他们走过漫长而痛苦的道路，才能得到那份安息。我现在就让他们去付出代价。 没错，这是燃烧军团理应承受的命运，但还请您记得卡利姆多的命运。马洛恩和塞纳留斯拼死奋战，正是为了保护他。萨克拉斯即将进入这个凡间位面，上古邪神想要利用他以逃脱封印。 我们对此都很清楚，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这里的战斗必须取胜，接着我们还必须在永恒之井作战，取得胜利。巨龙和凡人必须齐心协力，我们还有许多困难要克服。 告诉我你的计划， 阿莱克斯塔萨。我 伊斯拉，你知道他是谁，你能看得出来，所以你一定也能明白，我们必须听取他的建议。 好吧，只要最终能够毁灭那些恶魔。 如果我们不能阻止传送门完全打开，那么毁灭的就会是我们。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如果我的感觉没错的话。 萨格拉斯感到了阿克蒙德暗藏在心中的沮丧，恶魔君王对他最信任的奴仆感到失望。阿克蒙德以前从来没有辜负过他，但现在不是惩罚阿克蒙德的时候，传送门就要完成了。萨格拉斯甚至有些惊诧，自己怎么这么长时间都没有想到这个计划，而这个计划又是这样简单。但从长远来看，这样一点小波折算不上什么，他很快就会进入卡利姆多。 到时候就算那个世界的龙一起出动，也拯救不了他们的家园了。此刻上古之神也真切地感到他们的自由就要到来了，这可真是讽刺，最终让他们赢回自由的竟然是他们所痛恨的泰坦之一。曾几何时，许多泰坦联合起力量迫使他们陷入封印，等到他们成功地返回现实世界之后，他们将毫不费力地除掉这个孤立无援却又傲慢自大的泰坦萨格拉斯，再让他的军队成为他们的奴仆。传送门正在逐渐加强，夺取他的时机就要到来，而那些还在和燃烧军团浴血奋战的可怜小生物们还在想着如何夺走恶魔之魂，这一点着实有趣。上古之神们感到守护巨龙们正在向着永恒之井逼近，他们已经准备好了致命的惊喜。